那么令人沮丧。这里好玩的内容很多啊，鬼子坟的小虫子们是我们的乐趣源泉，金龟子、磕头虫、花大姐、天牛、挂的扁儿、辣辣姑，只要你有心，随处可见。小虫子们只要到了我们手里，下场一般都很悲惨。这里是人的墓地，也是虫子们的墓地，人和虫子没有什么区别。鬼子坟石碑背阴处的水妞个头肥大，我们捏在手里，对着它使劲唱：水妞水妞，先出来犄角后出头，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烧羊肉，你不吃喂猫吃，猫不吃喂狗吃，狗不吃还得给你吃。并不是因了我们周而复始的喊叫，而是因为热手的通烤，那些水妞极不情愿地从壳里探出脑袋，伸出两只犄角，只要他们一出来，我们立刻把他们排列在木板上，让他们赛跑。大多数爬了几步就缩回去了，没有哪个愿意在炎炎夏日为我们奔命。于是我们就整治他们，把他们的壳在石头上磨，磨出一个小洞，拿小棍扎。这时候水妞会疯了一样从里头蒸出来，迅猛地往前爬。那些红肚子的妈妈就是蜻蜓，非常傻，落在草叶上睡着了一样。我们轻轻地用两个手指头一夹，就能夹到一只，用线拴了，拽着一头让它飞，放活风筝。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脑袋和身子分家，在我们手里没有哪只妈浪能活过半小时。天牛是会夹人的虫子，有一口钳子一样的大牙，黑壳带白斑点儿，张开翅膀飞，硬壳下面有红色的衬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头顶两条长长的须子，活似戏台上带雉鸡翎的武将。我们视其为虫中珍品，但是不能轻易逮到。细长的磕头虫闪着黄绿的身子，在我们的拿捏下不住地磕头，我们让它把头磕在我们的指甲盖上，啪啪啪，一声比一声响亮，痒痒的，很好玩。趴在树干上的寄鸟就是蝉，亮着大嗓门伏天伏天没完没了的叫唤。我们用一根竹竿一头蘸上面筋去粘它们，一下午粘十几只，塞在玻璃瓶子里，看它们在里头掐架。蝉们互不相让，能把腿掐折了。粘寄鸟的白面由我到厨房去偷，小四儿负责洗面，洗出面进来才能有粘性。经常偷面被我妈发觉，她让做饭的墨浆管好家里的面口袋，被人这样一把一把往外抓面不是个事儿。墨浆说，小孩子都爱玩这个，连皇上都不例外。我在宫里的时候，宫里还有粘杆处呢，是专门伺候皇子公主们粘寄鸟带妈浪的，都是打小时过来的，四太太不用管得太严。墨江过去在宫里当过宫女儿，溥仪被赶出紫禁城，她来到我们家当女佣。 主要从事做饭，管我妈叫四太太，是个麻利干净的老妈子，我们俩关系不错。虫子之外，鬼子坟本身也很好玩，那些造型奇异的墓碑没一个是相同的，现在回想，每一件几乎都算得上艺术品。记得我曾面对着一个卷发美女石像，仔细审视，石像是半身的，比我略高，她侧脸低视的目光正好与我相对。我喜欢这个大姐姐一样的石头美女。我的姐姐也有很多，但是没有一个的长相如此的清晰，轮廓如此的分明。我的姐姐们都已出嫁，平时极少回家，每到过年正月初二，他们会带着女婿和一帮儿女回一次家，上午来下午走，点到为止，见他们甚是不易。不过这个石头像，想看了随时来看就是。石头姐姐忧伤地看着我，嘴角微微有些翘，像是要跟我说什么。如果说脚下的长方石头就是她的安歇之处，那么石头下面应该睡着一个卷发美女。石头上全是洋文，我能读出的是1870至1900几个数字，那是他的年龄，30岁。东升告诉我，这个是义和团捣毁北馆时候的遇难修女，叫达利亚。义和团杀洋人，也杀信洋教的中国人，甚至谁懂洋话，谁家有洋书，也难逃一劫。那年，光东城一带就有200多教徒死在义和团大片刀下。那些人的遗骸没有入土，被安放在北馆的致命堂地下室里。这是他们的习惯，受尊崇的人死后都放教堂里，比如说领导和圣徒。他们认为遗体能搁在教堂里，就是留在了神的身边，是至高无上的，很荣誉的事情。我听了却别扭，才知道常去玩耍的北馆还有过这么要命的故事。北京这块地界真不得了，保不齐哪个犄角旮旯就藏着一件大事情，让世界震惊，要不怎么叫古都呢？同学李丽子从墓地的草窠里钻出来，耳朵上别着两朵喇叭花，他说他在学西门庆。水浒传的小人书上，西门庆脑袋上就别了一朵花，倜傥无限，很是惹人。见我在石头人像前站立，不管不顾，一把将石像搂住，巴的亲了个嘴儿。看来他还没有从西门庆的状态中滚出来。我想骂李丽子，一想，反正也是个石头东西，说不定躺着的死鬼还希望他亲呢。鬼子坟墓碑的雕刻五花八门，有卷叶的，有花朵的，有十字架的，有三角的，很多的上面还嵌着照片，有男有女，看着都不太顺眼。最让人感到亲切的是一只石头松鼠抱着一只大象子儿，蹲在一个墓的墓角，很是惬意的模样。我想搞清楚松鼠墓里边是不是埋了个孩子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字迹，连1870至1900也没有。墓地的灌木中 时常能寻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。一个正向你张望的大骷髅，骷髅的深眼窝里积着一汪清亮的水，几块堆积的大腿骨，一片精美的铜饰，亦或两三颗说不出质地的彩色珠子。这片墓地曾经被彻底捣毁翻腾过，当然那也是义和团干的事情了。我想象不来义和团是些怎样的人，听说他们是刀枪不入的半仙儿，刀砍不烂，枪打不透，打仗很勇敢，烧了很多洋教堂。小四儿的爷爷就当过义和团，常给我们讲攻打北京西什库教堂的故事。可是我见过他削萝卜的时候削了手，照样流血，捂着跑到街道卫生所去包扎。连小刀都抵不住的义和团能刀枪不入？肯定是瞎背吹呢。鬼子坟的墓碑是义和团以后立起来的，再早的都躺在护城河的河沟里，或歪斜在草丛深处，或深埋在泥土下面。有一回我无聊的坐在路边抠一块小石子儿，那石子儿竟然越抠越大，最后加上小四儿和东升、大方，我们一起连续抠了两天才抠出来，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光屁股小小子儿。露在路面的小石头不过是他的一只脚趾头。当然也有让人不愉快的，下坡我一脚没刹住，冲进墓地的深沟里，沟里满是臭泥、杂草，还有小猛虫。坐在沟底才发现，我旁边睡着一颗人头，是个小孩的，黄头发，高鼻子，眼睛烂成了两个白球，嘴巴大张着，一群绿豆蝇嗡嗡地飞，落在人头上，落在我的脸上。我不敢喊叫，翻身往上爬。那些苍蝇追赶着我，一股恶臭，感觉真是不爽。回家就发烧，精神恍惚，起了满身的红疙瘩。墨江老太太说是鬼风疙瘩，一定是撞到了什么不洁的物件。妈问我到哪儿去了，我说哪儿也没去。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什么也没看见。病好了以后鬼子坟照去不误，这样的地方是多么难得啊。它比公园的儿童游乐场，比那些秋千、浪木、转椅、滑梯更刺激，更有吸引力。秋千算什么呀，游过来荡过去，两根绳一块板来回的折腾，没劲。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鬼子坟这样精彩的地方，我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鬼子坟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们的学校方家胡同小学在雍和宫的西边，与有牌坊的承贤街并行。我认为承贤街是全北京最美的一条街，路北有中国最有名的国子监，那些整齐的绿树红墙，那座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石碑，显示出了京师首善之区无可替代的威严和传统，是北京精气神的集中。 作为他旁边的小学校，无疑也彰显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品味。方家胡同小学上追200年，是八旗学堂，民国时候改为第17平民小学，学校离我们家是极近便的，课间10分钟，我可以跑回家去喝两口凉茶再跑回来，并不耽误上课。家里给我选择这所学校，大约就是看上了这一点，过条马路的事儿。学校胡同东口是雍和宫，一大片黄琉璃瓦建筑，那些金龙和玺的彩绘牌楼，那些几个人抱不拢的大柏树，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，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学校西口是安定门，那座陈旧高大的城楼，连同它那几乎要垮下来的楼檐，以及马道上的酸枣树，都是那么亲切自然，仿佛千百年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可以沿着马道奔上城墙，也可以蹬着窄小的砖缝一步一挪攀上女墙。安定门城楼上的每根柱子每块砖我们都了如指掌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从安定门到雍和宫豁口，沿城墙里头几百米的路面摆满了小摊儿，北京人称之为安定门小事儿，都是卖旧货的，有孤衣古玩，有首饰家具，还有旧书钟表，琳琅满目，出人意料，美不胜收。摆摊儿的有专业卖主，也有临时将家里闲置物件拿来出售的，还有些莫名其妙来历不明的人和物。小四儿告诉我，这些人都是贼，卖的东西也很蹊跷，摆一天就换个地方，怕失主追上来。本来崇文门外也有小事儿，天黑才摆出来，卖的买的打着手电，点着油灯，黑灯瞎火的进行交易，如同布袋买猫，天一亮呼啦啦走人，所以叫鬼市。鬼市的东西基本来路不正，买对了能淘着真货，买错了只能怪自己看走了眼，没有找后账一说。我的三哥喜欢在安定门小事儿和崇文门鬼市上走动，常常能给我爸爸淘换来一些老旧版本的书籍。我爸爸是搞版本学的，有一回他花1毛钱买回了一双紫色的栽绒高跟鞋，不是为了穿，是为了便宜。高跟鞋鞋跟跟锥子一样细而高，我穿上它能够着门的上框，妈不穿，姐姐们也不穿，哼，我穿。穿着高跟鞋，我能在胡同里跑百米赛，惹得赵大爷啧啧称奇。后来别出心裁，我让鬼子坟外丁马掌的老孟头把鞋跟给锯了，想的是更方便，可呢却穿不成了，跟儿没了，鞋尖儿却朝了天儿。放了学，我也爱在小事上溜达，主要是看热闹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